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俾条数学题俾大家啊，考下碌你都唔会有错啊？ 咩事？ 一千加一千等于几多？ 二千咯。 错。 吓、啊？ 喺长毛文嘅理论，一千加一千系等于一千加一千嘅。哦，明唔明啊？ 哇，好圆、啊。 好，要其实你少睇我哋嘅聊天室啊咯。嗰日嗰日咧咁啊。得啦，我講啲古仔俾你聽。咁上兩個禮拜咁，我哋錄咗錄音啦，係嘛？咁錄完音咧，咁啊長毛文咧就喺微信度咧就叫我幫佢訂呢間酒店，係咁樣。咁我幫佢訂酒店啦。 飯盒啊 嘛，咁樣整個飯盒啦。咁啊，咁咧就講下你講得詳情啊，睇下我將阿長毛文呢次一千加一千隻飯盒嘅過程講出嚟啊！因為佢係令到我咧當晚即刻約女玩嘅， 咁緊要。 喂，大佬，幫你訂撚埋酒店，你就喺我隔離房度，咦？ 咁你可以訂？ 屌你， 咁 我 咁啊，係啊， 都唔撚好啊嘛！即係你一係搞得，屌你，你咁覺得自己有啲，屌你都唔知點樣咁，屌，即係屌你咁作嫁衣裳咁又唔撚係噶嘛？ 哦， 係咪先？ 唔抵得啦，總之 就總之唔抵，總之就唔抵得啦。咁啊，講下先啊，嗰個來龍去脈啦。咁啊，咁啊，晏晝咧，咁啊，嗰時我哋其實我同你啱啱錄緊，應該錄完音或者錄緊音左右啦，嗰啲時間咧。咁啊，陳寶文就即刻微信我，佢就問下啲酒店房幾錢。咁我就話俾佢咧400蚊有找啦。咁啊，如果係違計嘅咁樣，我就嗰咧記得嗰日星期日嚟嘅。400蚊有找啦。咁啊，我咁啊，佢話幫我訂間房啊。佢話約咗女。咦，咁啊，梗我梗冇問題啦。咁啊一路都冇嘢㗎，咁就幫我訂房之後，一路都就約佢食飯啦，咁大家一齊食飯啦，咁樣我哋阿陸你喺度啦，咁啊阿長毛問我啦，同你同埋你太太啦，咁食飯，哇，好食喎，嗰間嘢，不過貴啲喎， 係 啊，四條友七嚿水， 因為我哋食嗰啲都唔係平嘢， 都唔係平嘢，有高辣料蝦，大佬仲要一斤，切撚線嘅，真係幾好食啊， 其實我同我老婆都係百零二百蚊落樓囉，如果食好少少。 好少少喎。即係平均如果譬如350蚊一兩個人呢，其實坦白講我係覺得貴。但係講真嗱，好食就唔介意啦。咁其實好食嘅 ,ok。咁同阿長毛文咁喺度食啦，咁樣食咁我知阿長毛文呢今日唔知佢都唔知有冇嘢搞。 哦，佢 book 定先啊！哇，咁重本啊！ 嗱，咁就要講翻呢一個故事俾大家聽下啦。 OK， 啊，呢個長毛文一千加一千嘅故事。OK， 嗯， 咁啊，其實長毛文咧一路咧二來咧都有去一啲斜骨場啊、口爆場啊呢啲地方玩嘅。咁啊，當然喺呢啲咁嘅場度，梗會識到一啲女仔啦。 飯盒啦， 咁啊，飯盒啦。其實長毛文係甚少，甚至幾乎係冇，私約過任何 骨妹 呢啲骨妹嘅 ，OK 啊，即係近呢幾年啦，因為結咗婚之後啦，咁講啦，結婚之後，因為點解好簡單，冇同我玩嘛，結咗婚之後冇同我玩，咁就連呢啲食飯盒嘅即係隻嘢都冇都嚟興趣冇埋啦，咁啊，點解你會有咧？因為你同我玩嘛，碌咁真係喎，真係㗎，其實你記住物以類聚㗎，係 啊， 即係你我係玩乜嘢，你又會玩乜嘢，你玩乜嘢，我又會玩乜嘢㗎。即係你要話最簡單就你有樣嘢都幾正經嘅，但係喺你太太嚟講唔好正經嘅，你砌模型，即係你都令我砌翻模型㗎嘛，其實係咪先嗱？即係你係大家一定係互相影響㗎嘛，咁因為長毛文有一段時間就冇揾過嘅，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喺微信嗰度撞翻，定係好似喺Facebook 嗰度傾翻啦，咁跟住就約咗佢嚟深圳食飯啦。咁基本上我嚟親咧都同佢宵夜㗎啦。而家晚晚都同佢宵夜。嚟親深圳都九成㗎啦。即係嚟親羅湖啦。 咁晚你唔揾佢？ 佢去咗同太太去咗四川湖南定唔知乜撚嘢咁家庭落去過驚翻嚟。佢過驚翻嚟又去滾啦，或者咧，即係點解啊？見翻我啦嘛。唉、哎，真係 開始恨啦。 咁就嗱，咁講翻個故事啦。嗱，你我好中意講呢啲咁嘅故事嘅，因為咧，聽阿長毛文講咧，其實好零碎嘅啫。 即係以前喺微信個我傾下傾下偈啊，逐段逐段講。咁我要將所有好零碎嘅嘢砌成一個故事講出嚟咧，其實就好撚困難嘅。 嗯。 咁呢樣嘢考驗到我咧，即係嗰個組織能力啊。咁大家又可以聽下啦，係先？咁或者我會俾翻呢集啊，陳柏文聽下啦。睇下佢啦，睇下佢咁嘅咯，咁撚驚訝咁，好似你發生發生喺隔離嗰度咁啊！ 佢平時都聽開㗎嘛？ 佢少咗㗎啦，唔係少少見過啊嘛，咪唔聽咯。咁而家都人聽開，而家又聽翻啦，當然係嘛。咁啊，咁啊呢幾個月啦，咁啊一路同阿陳柏文有燒燒下嘢啊，咁啊傾下偈啊，甚至乎喺微信嗰度咁啊有傾下偈啦。咁我知道嘅咧，又識咗一個。骨妹咁其實咧就長都幫襯咗幾耐啦，淨係打飛機嘅啫。 嗯， 啊咁啊，佢幫襯咗一段時間嘅。咁呢條女咧就曾經就好似嗱，即係記憶所及咋，就離開咗深圳嘅。 嗯， 出去創業嘅。 嗯， 咁嚟牌㗎啦， 又焦頭爛額啦。 我哋唔好咁樣講，唔好講人創業失敗。 OK， 誒、哎，即係好撚多人喺創業失敗㗎嘛，係咪先？你就焦頭爛額就慘啲，係咪先？創業失敗咁樣咪創業失敗啦。 嗯 咁啊，揸人， 我仲要揸人錢啊！ 揸人都唔少個數目啦，當然五個百萬啦、我諗都係 幾廿個， 幾廿個咁啊！我唔知係二十個定係八十個啊！我唔記得咗啊！ 嗯， 我唔記得咗。咁呢條女咧，先至今日又要出翻嚟，跑山啦，因為咁啊，以前嗰啲我好似話阿陳柏文同我講過，嗰條女咧就以前嘅老公咁啊一齊創業。好複雜啊個故事啊，因為真係創業，咁啊做嗰啲可能係嗰啲沉壓式嗰啲咧，金字塔嗰啲咧，跟住係揾到第一桶金嘅，跟住咧你沉壓式呢啲即係有少少困人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啊將嗰桶冇曬，就仲要賺人錢。咁嗰條女跟住要出嚟做啦，出嚟做啦，出嚟做啊飛機妹啦，咁樣咁啊還曬債，但就導致到咗同呢個老公離婚。 OK， 咁啊還曬債，咁你知啦，我做啲生意噶嘛，冚家產又再做咯，咁冚家產就唔好話招頭爛額啦，咪再次失敗咯， 又爭人錢， 咁又爭人錢又幾廿個啦， 哦， 咁呢次就阿長摩文講咧，呢條女已經還曬債，即係還差唔多還清噶啦，咁呢條女其實都唔做噶啦，佢打算，但係長摩文就熟客嚟噶嘛， 飆翻美會， 咁啊想傾下偈咁樣，因為嗰條女又離咗咗婚啦，係嘛？咁啊長摩文就好撚唔好話撲街嘅，佢一路咧隱藏咗佢隻戒指嘅，佢隻無名指嗰隻戒指嘅，一路隱藏嘅，就話佢或者話就佢冇話會俾佢咧有冇老婆，冇講過，咁一路只係喺個微信都喺微信度同呢條女傾啊，咁啊哎呀咁。咁而家今次而家呢條女回巢啦，就唔知做啲乜撚嘢啦，就還差唔多還清啦。咁啊，陳柏文就陳柏文係一個好奇怪人嚟，係佢對錢銀係幾執著，係 啊， 佢知道呢條女有揸人錢嘅時候，真係好撚多嘅時候咧，佢就唔主動約佢，即係知道差唔多還曬啦，咁唔怕喎、喂，嗱，阿碌呢啲我哋真係要學啊，話聲你真係要學噶，話聲咧。 喂，佢可能佢都知道自己耳仔軟啊，真 係。可能係咁樣就賴嘢。唔俾機會自己啦， 唔俾機會自己， 唔俾機會自己。 即係明智嗰啲。 咁佢知道呢條女差唔多還曬錢，咁就可以約咯。咁通常都喺微信度嗰度約啦。咁啊一約成功嗰次咧就係、是。即係一路阿長寶都有，長寶文都有同我講一單咁嘅 case 㗎，咁啊一路都我一路知阿長寶文未波過嘅，整窿就係打下飛機啊，即係佢喺佢嗰間骨場打飛機，因為飛機妹嚟㗎嘛，咁啊終於有一日咧就約到，咁阿長寶文點約嘅咧？咁我其實阿長寶文俾曬佢嗰個聊天個記錄俾我睇過嘅，咁大致上啦，因為我唔可以記得好清楚㗎嘛，係咪先？咁啊阿長寶文就我睇住阿長寶文傾偈啦。不如咁啦，我又好悶咁樣，就通常呢啲咁嘅藉口啦，好悶，你過嚟幫我揼骨啦，即係揼骨就梗係 撕藥嗰只啦， 撕藥揼骨啦，即係斜骨㗎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長毛文咧就開價1000，一千， 刀會 就係啦，刀會順揼斜骨嘅啫， 斜骨， 順揼斜骨咁樣，咁跟住咧，咁啊長毛文就約好啦，咁嗰條女就話好，但係咧佢嗰條女就話。 我第二朝四點鐘，我有間酒店咧，佢要分夜啲，佢又要可能同佢話可能要晏晝先走，咁其實佢最終揾間酒店可以瞓到兩點之後嘅咁樣，咁啊長毛咪跟住揾諗起我啦，因為我做維記咧，我就可以延遲瞓到四點嘅，咁啊咪長毛揾我啦，咁我嗱就得啦，得啦，我租嘅酒店係可以，我租嘅維也納係可以瞓到四點嘅，咁你咁啊我幫佢租好曬啦。咁啊，長毛文咧就跟住就一有嗰條女啦，咁啊，咁啊得啦，我朋友幫我租啦，咁啊有條女過嚟啦，咁啊咁啊大概係可能晏晝四五點鐘到咯。嗰日我哋錄完音，其實我哋唔記得時間嘅啦，係咪先？錄完音大概時間，我幫佢 book 好曬啲酒店啊，跟住咪約食飯咯。咁啊咁啊嗰條女就話佢跟住做埋啲嘢會過嚟，好啦，咁啊你記住啊，做埋啲嘢過嚟咧。嗰啲嘢過嚟咧，嗰段時間咧，真係屌你老味，好撚實長。OK， 嗱，記住啦，長毛文就四點鐘約我哋，咁我哋要阿長毛文八點鐘食飯啊嘛，係咪啊？ 係啊。 啊，咁啊長毛文已經遲到㗎啦，咁啊八點食飯啦，咁我哋食完嗰餐，即係我話好貴嘅，但係又幾好食嘅嗰餐飯啦。咁跟住我又估阿長毛文喂一千銀及斜骨，咁肯定肉白相見㗎啦，呢啲因為係咪先？係咪先？好正常啊，係咪先？咁佢波個機會就 睇你自己有冇本事嘅啫， 極度大啫，極度大㗎啦，極度大㗎啦，即係你又唔好話佢又會抄下你咁樣係咪，咁你佢都幫你起緊機嘅時候，我諗住你會抄下摸下抄下，屌咁擒㗎啦，冇吊位㗎啦，唔使講㗎啦，呢啲好正常嘅推斷嚟㗎嘛，咁我即刻俾包神番虎俾阿陳寶文啦，咁後你哋走咗先飲嘅，咁走咗啦，今日我同陳寶文繼續喺度飲下啤酒啊，咁食埋嗰餐飯啦。咁啊食完啲嘢，咁啊跟住各自歸房啦。咁啊長毛文就話要買啲嘢俾太太嘅。咁啊佢八九點鐘就去咗買嘢俾太太。咁我就翻酒店啦。我一翻酒店，我就諗啊，屌你老味，有冇搞撚錯啊？ 睇住人哋食， 屌你食，佢就係住喺我隔離間房嘅。二樓唔知二樓三樓即隔離嗰間房，因為佢其實嗰日都冇乜點冇乜房啊。我特登安排真係。就真係好撚鳩，安排喺我隔離，咁我咪安排隔離間房啦咁樣，咁我諗啊，屌你咯，喂， 依家有啲隔音真係好撚差， 好啦，閪咁你知啦，係咪先？不過阿陳寶文冇乜聲，我知，我估計冇乜聲。 條女啊嘛，大佬啊，唔係陳寶文嘅問題。 咁條女都冇乜聲㗎，照計，即係我知㗎啦，我知㗎啦 ，OK。即係佢一千加一千嘅。 啊，不過做我開嗰啲場咧，應該幾忍得聲嘅。 咁啊係嘅，係嘅。咁啊，咩？屌我咁啊！屌，好撚大鑊喎！冚家產真係作負人作嫁衣裳咁，屌， 好慘！ 喂，咁自己係乜撚？自己係乜撚嘢？自己係個賤男俱樂部節目主持人。大佬，我呢個身份點可以招你乜作嫁衣裳嘅啫？咁我就好撚簡單啫，我博下得唔得啦？咁我自己博下咧，就喺我個微信度咧，就寫啦。有冇人？我喺羅湖，我身在羅湖，今晚有冇人食宵夜？一講咗呢句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提示咁，我即係我個微信就十五分鐘之內獎啦。 係， 跟住咧邊個咧？咁啊，零零後。 好 啦，咁零零後又係一個古仔啦。零零後就我佢又已經係去咗上海去買酒啊嘛， 買香檳。 OK， 咁當然啦，又係生意失敗啦。應該唔係咁啊？呢個啦，應該係焦頭爛額啊！ 呢個真係焦頭 爛額，佢真係焦頭爛額啦。咁啊佢又。跟住冇生意啦，咁就又要翻翻嚟跟翻佢以前嗰、那個。 佢唔使咩嘢上身噶嘛？ 啊，唔使。咁 招頭啊！ 啊，咁就都生意失敗啦。因為佢啲幾工嚟噶嘛，都係生意嚟噶嘛，係咪先？咁跟住佢跟翻嗰、那個以前幫佢即係嗌佢做助理咧，即係雞啲邪機團助理噶嘛。咁佢跟翻個邪機團助理，就去翻我哋去博羅廣場嗰度做助理。死啦！嗰間場係死場嚟㗎嘛，講真，我哋唔可以就死場嚟㗎啦。嗱，又係冇生意。咁跟住就冇嘢做。原來佢幫佢冇嘢做，就翻咗嚟深圳。就住喺龍崗。 龍崗。 都遠啊，真係。 你搭地鐵都成個鐘喎。 都一粒鐘啦，咁樣咁樣啦。咁跟住咁樣我話佢話你我俾你食宵夜啊，即刻咁過啦。個約媽就約媽，我好啊。 約就即係咩噶咯喎？ 知噶，大家我同佢已經熟噶啦，屌仲同你，仲同你講話，屌你老咩？哎呀，咪出嚟博嘢啊！啲酒店你唔使噶啦，我大家已經好撚熟噶啦。我就係同佢講，你記撚得帶身份證啊？ 因為佢試過一次唔記得帶身份證嘛，又喺呢間酒店㗎嘛，好撚煩㗎嘛咁樣。咁佢話好，好，咁就即係要等啦。OK， 咁我呢啲暫下不表啦。 講返另外一邊啦。 講佢另外一邊啦。咁啊，咁啊，應該點講呢？零零後未嚟，我就等零零後嘅時間呢，大概等到十一點幾，都未嚟。記住我九點鐘差唔多九點零鐘近返嘅。佢話而家出門㗎啦。OK， 十一點鐘都未嚟。咁大概十一點半都未嚟啊，因為即係咁講。咁我咪留我真係有少發脾氣㗎嘛。我話不如你唔好嚟啦，唔好嚟啦，下次再約啦。跟住佢話唔好啊，唔好啊，手機冇電啊，咁而家我等我特品車嚟㗎啦，咁樣等一陣間。咁佢就很福喎，佢很福喎，咁我等啦。咁等佢時間都係人漫長㗎啦。咁漫長時間你只一樣嘢做㗎嘛。咪偷聽囉。你偷聽隔離。因為嗰阿長波文係必定要經過我間房先至到佢間房嘅。即係所以呢，我就知道長波文幾時幫佢太太買完嘢返嚟。三門我知道哦，係啦得啦。咁我亦都知道呢嗰條女係幾 時 過嚟。過嚟。一路聽一路聽一路聽。咁一路咗我都同阿長波文喺微信緊嘅。咁我話今日宵夜啦，晏啲宵夜啦，咁我話我都約咗嚟啦。咁今日不如一日來宵夜啦。主要我係想睇下佢見女嘅。咁當然啦，多啲嘢講㗎嘛，係咪先。咁嗰啲按下不表啦。咁聽下突然間咁有啲時間，即係你聽微信就唔係咁一路傾㗎嘛。咁傾下呢，我聽到有啲腳步聲喎。咁又聽到敲門聲，唔係咁鐘啊，敲門聲。大佬幾撚應聲㗎，我係聽到啦。咁我就知道啦。 咁鐘還聽唔到㗎真 係。係啦，咁鐘未必聽到㗎真係。我啲敲門聲真係聽到，我真係聽到。因為你係我連長毛盆返屋企，佢唔使咁鐘啦。經過我囉，我都知道一開門三門我已經聽到啦。 佢啲身形仲特別沉啲。 咁我聽到跟住嗰條女敲門聲，開門長毛盆，我知估計長毛盆開門啦，同埋佢三門嘅聲我聽到。咁我知道咦。 開波啦。 開波啦。咁而家以下落嚟呢，就係跟住呢，我哋阿長毛文食宵夜，長毛文同我講返嘅 ,ok? 咁佢話呢，阿長毛文自己一本身呢一路都擔心，擔心，哎呀，如果真係俾1000蚊，正起機咪屌你老尾鋪街蝕撚死啦，而家出面起機三百四嚿水㗎嘛，最貴幾四嚿水㗎嘛，蝕撚晒你，即係長毛文好識計數㗎嘛。咁長毛文屌你咩屌你個街，如果真係抄又唔得，咩又唔得，咁屌你咯，咁点咧？咁长毛文咧，原来咧，佢一去到嗰度一嚟，长毛文就再俾1000，所以就1000加1000， 哦， 就咁几唔系2000啊，1000加1000就等于1000加1000， 小费啦，当 系啦，即系如果譬如你俾2000咧，如果长毛文俾2000咧，就2000加1000 ，OK，就都系叫2000加1000，唔系叫3000 ，OK。你明白嗰道理，所以有人，所以1000加1000喺長毛文嚟講就唔係2000，而1000加1000係等於1000。咁阿長毛文1比1000，俾多1000啦。咁我就真係好有好有，嗱嗰個過程大致上係咁啦。先俾咗我，我應承咗俾你過嚟嘅服務費咁之餘咧乜嘢啦，俾一句。跟住哎呀，我再俾多1000蚊幫下你啦。一講呢句。嘩，啲黃心命上身啦，條女即刻屌你咁即擔啊，即嘴佢啦，一嘴屌你老尾，你咪講笑啊嘴喎，咁咪屌你老尾真係，嗱呢度我講誇張，因為佢冇阿長毛文係冇講個詳情俾我聽我嘅，咁佢等陣我知道我條女嘴佢啦，一嘴屌你老尾，揞佢埋床啊，跟住取衫退褲就衝過涼先啦，唔使講係咪先？跟住好咁好快咁完成咗佢嗰單嘢啦。咁啊，佢已經完成咗，但我曾經試過偷聽，因為我知道條女嚟咗嘛，偷聽冇啲叫床聲啦，其實耳仔都貼得幾埋嘅，半長度嘅，即係幾撚戰爭嘅，啊屌你老味，真係冇聲出喎， 忍得住啊， 忍到啊，忍到啊，咁咪算啦，因為咁我等緊我條女噶嘛，咁跟住咧12點幾咧，咁我零零後就嚟啦，咁嗰啲啫。我哋診成年有嗰啲又唔使再講啦，係咪先？咁都或者啊，唔係喎，都可以講。 OK， 啲發脾氣有著數。 嗯。 但係試完我咪同阿零零後喺微信講話，你唔使過嚟啦。唉，你咁緊遲嘅。咁我一開門，阿零零後一撳鐘咧，我一開門咧，零零後就第一時間攬住我啦。 對唔住啊，叽哩呱啦啦，哎呀，我最衰係拼車，即係滴滴拼車嘅話，佢話嗰啲人咧兜緊咗其他人先，最後兜我啊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咁樣，咁一講到唔好意思，算啦，算撚數啦，咁啊死撚蛋一齊沖涼咯，咁樣係嘛？咁沖完涼咁我都，其實都唔係，我都冇嬲㗎啦，有嚟到就唔會嬲㗎啦，係咪先？唔知係神山虎作怪啊嘛！而家九點鐘我佢一話嚟，我即刻衝㗎啦，唔撚實諗㗎啦。啊咁啊，即刻衝啦！咁啊，冇乜唔肯執諗啊！咁啊，跟住咁啊，坐咗張牀度就硬咗啦，硬撚曬噶啦。 嗯。 咁但係我就冇表示覺得自己係好啦、開心同埋好啦嬲嘅，冇嘅。咁啊，我停一停嚟咁啊，我瞓喺度。 嗯。 主動擔。 哦。 屌你啦！平時屌點會擔啊？擔你老尾，啄都唔會啦，係咪先？即係知道佢一日零流，估到我嬲啊。 嗯。 咁佢咪係做多少service咯。喂，所以有時真係，有時我哋真係太好太撚好人啦、 嗯， 即係有時真係要嬲嬲，即係嬲嬲豬，等佢覺得，哎呀，屌你老尾，得罪咗， 知道邊個賓邊個 啊，邊個賓邊個主咁啊，先你嚟賓州先有得選噶嘛，係咪先？咁當然啦，即係唔擔同擔同唔擔冇分別噶啦， 因為都唔識噶啦， 即係完全唔窒息噶，佢即係嗰張咧，即係人哋擔啦，我唔知啦，我咪有。俾人擔過未啦？你知我好多宅男宅聽唔做噶嘛、 嗯？ 其實擔咧嗰個女仔嘅口係已經貼實我嗰條嘴噶嘛，即係好似食雪條噶嘛。佢唔係嘅，即係口又朗啊朗啊嚇，好似牙，因為你有冇牙刷同牙刷同埋個牙朗口中咁啊，咁樣兜咯，咁都叫做吊擔，咁算啦喂，好滿足噶啦，喂好滿足啦，即係你都覺得屌你老味都乜撚嘢？乜撚嘢 man 都嚟撚曬啦！屌你咯，瞓攤啦，有陣就係咁擔。 嗯， 咁都叫擔過啦，咁擔都擔咗唔短日子嘅，唔短時間嘅。咁我咁大概兩三分鐘到咯，喂，好好噶啦。 嗯， 好好噶啦，記住啊，兩三分鐘係好撚好嘅，係一個平時唔撚肯擔嘅人嚟講。 嗯 ，OK， 啊，佢一攞佢攞你兩三分鐘係好好噶啦，話聲咧。咁啊，佢攞完之後，咁跟住梗係咁咪照夠做啦。咁啊，其實一見到，哇！而家零零後而家肥撚到咧。 嗯， 不过唔知点解好卵窒肥啊！真系开始越嚟越唔似嗰杯茶啦，但块面又好卵尖喎，好卵尖啊！咁跟住冇嘢啦，咁啊，跟住咪诊完，跟住我咪要阿长毛文食宵夜啦。咁我预计我诊完啦，即系佢诊先过我噶嘛。佢诊完啦，咁我都诊完啦，咁我去食宵夜啦。咁佢冇留长我长得我咁多时间呀，长多15分钟，好卵恐怖噶、啊，系咪先？咁我觉得咁差唔多啦。我话咁我同阿黎玲啊落宵夜，再宵夜。你帶埋條女落嚟一齊笑啦咁樣。咁啊，長毛問下先，咁啊唔緊要啦。我話咪都要食宵夜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同我零零後就攞在啲酒店下邊地下嗰間燒烤鋪嗰度食燒烤啦。咁、 okay. 啊，跟住大概可能十零分鐘多，長毛問就一條友落嚟啦。 咁 一條落嚟咧， 條女買出嚟。 系啦，咁啊，佢長毛問嗰個講法就話，佢嗰條女 怕醜。 落咗妝冇化妝就唔好意思見、啊咁啊你長毛文嗰啲咧就對住阿零零後啊，梗係生尖啊入眼噶啦，唔使講啊，因為我知啊零零後而家佢個肥嗰個程度咧係好撚 中意杯茶啦， 係啦，長毛文係中意肥妹嘅、 哦、 ，OK 啊，而且中意靚妹嘅咁阿零零後今就而家係一個肥嘅靚妹嚟噶嘛，啊咁啊長毛文就我知佢生尖咪貓入眼，我即係哇佢喺度講啦，咁啊跟住咧食喺度食嘢啦，咁啊長毛文投訴啦。 投诉咩？ 啲神山虎冇效喎、 啊，吓 冇效喎、啊。嗱、啊，记住啊，长毛文系九点钟饮噶，九点零钟就入饮噶。佢做嗰时候系大概十二点零钟噶，有三个钟头佢俾佢发挥药力搞嘅。OK， 佢冇效、啊，同我平时一样啫嘛。 哇，咁即系平时佢都玩咯？ 唔系嘅，屌，而家唔会系啦。佢如果平时嗌我。即係我都同阿常寶文一齊玩過㗎嘛、我都聽過佢啲報告㗎嘛、因為佢啲女我都屌過下㗎嘛。咁佢啲報告都唔係真係咁出名㗎、即係喺我嚟講，我哋成班網友最出名嗰個報告呢、即係最踩得最勁嗰條仔呢就係空少㗎嘛。即係唔知啦，因為就算係廣東妹都屌呢啲讚不絕口㗎嘛。都係嚟緊抱到咁樣㗎嘛。即係咁其實呢你冇講過常寶文，所以我覺得當然我諗同大家差唔多啦。咁啊，陳寶文，咁我話，咁啊，陳寶文都好有品嘅一個，咁我可能我係嗰20% 啦，20% 啦，因為我成日都話有20% 人係冇效噶嘛，有20% 嘅人就好撚有效噶嘛，其他就中規中矩啦咁樣，咁啊冇嘢啦， 咁跟住我食諗咁算咗啦，過筆神山府又唔係你阿陳柏文俾錢嘅，我請嘅，咁冇冇效， 冇 辦法㗎，冇辦法㗎，咁你咪當飲一杯普通咖啡囉，冇所謂，咁講我唔使自責㗎，但係阿陳柏文咁講我就咁就講返俾你我有聽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跟住就食完宵夜咁跟住咁上去啦，咁當然啦，我上去個神山府藥力仲有效㗎嘛，佢冇效，即係我有效㗎嘛，咁我就係即係我哋講啊。喂，三年佬大概飲咗十幾支啤酒到啦，十支啤酒到啦，都幾勁㗎啦。 係啊， 跟住 啊，大啤啊嘛， 大啤一支大一隻三年佬飲喎， 即係每人三支啦，起碼 三支領啦，咁啊，哇，領頭飲到㗎嘛，啲唔係流㗎嘛，長毛問都飲到㗎嘛，咁飲完之後，咁啊，但係我雖然依家有啲醉嘅，你都即係大啤都有啲醉㗎啦，但係嗰陣攞落去食宵夜上翻嚟。就好似另外一個世界咁嘅喎， 又凍又啦， 咁啊又如果又有啲硬喎，咁啊又診都叫啦，咁啊咩零零後，咁就冇所謂啦，咁啊算啦，咁跟住啦，跟住咁我診一叫啫，咁長毛民都係落咗街，再翻翻上嚟噶嘛， 咁咪又未走噶， 條女未走啊？ 哦，條女係即係冇落妝，冇化妝，所以費事落嚟啫。 係啦， 佢就喺家房度等嘅。 係啦，等嘅。因為條女話要瞓到第二朝㗎嘛，兩三點㗎嘛。 啊，係喎，係喎。 係咪啊？咁佢條女冇走嘅。咁啊，陳柏文咁啊，我哋食完宵夜，佢自己翻房啦。咁翻房咧，佢又飲咗酒㗎嘛。因為陳柏文不嬲兩蚊走過去，佢要等好段好長時間先至可以做到嘅。咁跟住陳柏文做撚完啦，做完愛啦，跟住寫翻個短信俾我，佢話神山府點啊？ 真係有效啦，原來。 真係有效嘅， 飲咗酒就證明到啦。 係啊，證明到啊，咁其實證明乜嘢呢？證明阿陳柏文係一個三個鐘頭都未發揮到藥效嘅人啊。 即係要攤一輪。 係啦，可能要攤。 咁啊，係個個人睇咗。 五個鐘頭啦，可能四個鐘頭五個鐘頭。 我就好快㗎嘛，我半個鐘內都有㗎。 我半個鐘內都有㗎啦。好似新加坡網友佢要個零鐘㗎。即係大家都知㗎，大家都知㗎。因為我唔可以保證話你飲完之後半個鐘頭就有效，兩個鐘頭有效，我唔可以保證㗎。但其實暫時都全部都得 㗎。暫時聽過最耐四五個鐘頭㗎嘛，係嘛？ 十二個鐘頭啊！ 十二個鐘頭。 第二次第二朝飲完之後，第二朝佢過夜，第二朝先眼啊！佢都開心嘅，個仔 Q 又一樣咯，飲撚完之後，呢個牛肝冇料到嘅，跟住12個鐘之後，鐘頭之後，跟住再洗翻冇咁屌你攞乜掂啊咁樣嘅，唔係佢我一定將呢啲嘅嘢咧貼佢出嚟，放喺我個宣傳版度嘅，等人知道啊有善方嘅事啊，12個鐘頭啊，咁啊長毛文咁啊屌撚完咯，咁啊長毛文應該係五點零鐘就佢就走咗啦，咁啊留翻條女喺嗰度喺房度瞓啦。咁啊，我咪同阿玲玲喺度傾偈咯。咁啊，而家點解唔做啫？咁樣，咁啊，當然啦。佢話，咁啊，我佢嘅意思就話，賣香檳，因為呢啲傾得清楚啲嘅。佢話賣香檳，啲話幫你賣香檳為咩啫？ 都係為幫佢。 梗係啦。咁你幫完之後，下次又唔幫你賣啦。咁啊，越嚟越少客咯。咁跟住佢又跟住去咗做邪企嘅助理，冇一間邪企都唔掂。佢都話冇生意嚇，咁當然啦，佢要企一日有啲客嘅，啲客咪又係想圍搏佢咯，搏完又係冇咯，咁啊跟住就慘冇話慘啦，咁跟住就冇嘢做咯，咁翻返嚟橫江咯，咁翻返龍江咯，因為喺龍江都仲識啲人啊嘛，咁跟住就佢就問我有冇介紹啦，有冇工作介紹啦，咁我就介紹咗小龍俾佢，珠海啊。 珠海 啊，咁我話我佢問我而家有冇計一場咁啊？張強就去咗今晚七縣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 橫江我就唔想翻去啦。 咁其他我就唔好熟咁啊。橫江佢就唔想翻啦。咁啊，唯有珠海啫。咁我話嗱得啊，我話我介紹俾你識，我就俾阿小龍咧微信你，你啊自己同佢傾話，你唔好話我介紹啊，因為我唔中意啲，我唔介紹做呢啲咁嘅嘢噶嘛。係啊，咁啊，佢自己跟住，即係即刻就同小龍女爹咯，小龍女就我記得好撚鋪嘅。咁小龍女就跟住問佢攞相，佢俾咗張相啊小龍女。咁小龍女當然見到個樣，佢梗係認為佢得啦，因為淨係得個頭啫嘛，冇影下半身啊嘛。見到下半身就梗唔撚得啦，我估。 咁可以粗翻嘅， 咁應該得嘅，後生嘅應該得嘅。咁啊， 跳下舞啊啲咪得咯。 係咯，唔知啦，其實肯減啊，就一定減到，但係好多女唔撚減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就形成咗咁呢一次一千加一千。等於一千加一千嘅故事咯，咁啊都應該 唔係我明佢點解一千加一千㗎。 嗯， 咁你今次一千嘛，下次都係一千㗎咋。即係我會覺得佢係咁樣諗㗎。 我諗呢次俾二千，咁以後我覺得我都同阿常寶文講㗎啦，你以後都俾二千 我覺得佢唔係囉。 你都唔係，你覺得咁樣孤寒。 佢可以俾返一千囉。 啊，我唔知。 因為上次嗰一千係 extra 咁 嘅 小 費。我唔排除係咁樣嘅，我唔排除嘅。因為啲精打細算嘅朋友嚟㗎。 我印象中佢係好精打細算。 好精打細算。即係話等於當然有用㗎嘛，即係講差唔多時間差唔多完之前我都講少少。我同阿常寶文搞團呢，即係常寶文搞團呢，佢係唔使蝕嘅，我哋仲可以攞去食宵夜嘅，即係佢攞返去食宵夜。我搞團呢係琴日叫我賺過啦，咁唔係叫賺過，我係俾四嚿水啦， 賺返餐玩 喎。賺返唔係，我俾四嚿水咋，我即係我俾少啲咋，我俾少啲咋，啊好似俾50蚊啦，我俾50蚊咋，咁我真係賺餐玩啦，我冇錢賺，常寶文係可以自己賺餐玩之餘仲同我哋食宵夜嘅，嗰餐宵夜400-500就好啦，好嘢，即係佢係即係見哥哥類啊，長毛文類咧，先至可以 佢可以譬如捽個經理簽多啲啊，或者什麼什麼什麼咁啊，即係佢自然有辦法。 酒吧團都冇得捽㗎，佢都有辦法令到唔使蝕嘅，好多方法㗎。長毛文教過我，但係我覺得又唔使咁做嘅，即係長毛文教過一招㗎嘛，佢話冇酒又咪冇酒，阿牛你咪坐咯。你見到差唔多冇酒啦，你就嗌酒啦，係咪先？咪坐咯，冇酒，等佢哋話俾你冇酒，咁你跟住嗌，咁又慳翻又壓，等佢送酒嚟，又壓翻15分鐘啦。咁你咁咪俾遲15分鐘啦，係先？咁你可能呢15分鐘慳酒啊嘛， 慳少一個 round 嘅，慳少個 round 啦，咁樣啊，即係我個人你嗰個你話俾我，我梗係唔會咁做啦。但係真係 work 嘅，真係 work 嘅，可能呢15分鐘可能走咁一兩個，咁你又唔使再嗌咯。 系啊， 系咪先？即系其实真系系我自己唔识做呢啲咁嘅团啫。我系，但系我始终我谂住玩啫。好啦，咁啊，节目时间 开心啲 啦。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咁都系啦，打赏还打赏啦，记得打赏啦，神山府记得买啦。最得起，都真系有啲效嘅，都帮衬下啦。咁样咩 USP 啊嗰啲又帮衬下啦。即系自南俱乐部本书就剩翻30多本嘅啫。咁全香港系得30多本喺晒我度噶啦。咁啊。又幫襯買兩本啦，一本為唞火，一本為 冇諗住再寫續集添啦。 有嘅，有諗過嘅。 送終條例你冇聽嘛？連書都要送終嘅真係陰 公。唔關事嘅，我寫嗰啲笑話形式講，如果再寫我用第二個角度嘅啦。 唔係啊，佢依家即係話，就算香港出版嘅書，大部分都會喺大陸印啊。香港冇 係咁樣 冇工業啦，已經。 我以前嗰本上我出第一本書都係喺大陸印嘅，全部都係㗎啦。而家根本都係傑斯出嗰啲書咧，即係出嗰本嗰啲小冊子咧，都喺大陸印嘅，全部都係㗎啦。咁啊 ，OK 啦，大家捧下場，好咁啊，咁啊，節目過嚟啊，本來仲想交代下上兩集咧啲聲音嘅問題㗎，不過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啦。OK， 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